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宝爸宝妈要注意了，儿童滑板车已经成为了道路交通安全的一大杀手。近年来，平衡车、滑板车等等儿童车越来越流行，涉及到童车发生的侵害类案件也频频发生。近日，北京房山法院发布，几年来该院共审理了骑童车发生的侵害类的纠纷案件43件，其中涉案童车是滑板车的占比高达50%，滑板车已经成为了道路交通安全的一大杀手。稍后我们就请法官来具体介绍详细的案例。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的新增好友中的官方账号里搜索北京电台警法在线，点击关注即可。了解热点新闻，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张家界18名公职人员因疫情防控不力被追责问责。来自新华网的消息，近日张家界市纪委发布对数名公职人员追责问责情况的通报，指出少数单位和少数公职人员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履职不力，工作无序，进展缓慢，对疫情防控工作造成了不良影响，18名有关公职人员被追责问责。通报同时提醒张家界全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刻吸取教训，切实引以为戒。全市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坚守岗位，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确保疫情防控工作落到实处。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记者从扬州警方了解到，43岁的扬州女网民陆某为了博取眼球，编造不实言论，说扬州早就破百了，3院床位已经不够用了，扬州防疫站的工作群内容我都看过等等，并且还在社交群发布了这些内容。同在该群的陆某的姐姐在没有核实真伪的情况下将这条信息扩散转发。另外，33岁的男网民严某在工作群里发布不实言论，说扬州目前确诊的有500家，只是没报出来。同时在该工作群里的刘某娟在没有核实真伪的情况下将这条信息发至多个微信群。警方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人都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请市民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对编造、传播、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来自新华网的消息，江苏宿迁警方日前接到举报，说有人在微信群里面发布核酸检测报告阳性的照片，随后警方传唤了当事人王某。调查发现，王某的朋友在7月31号接受了核酸检测，结果显示为阴性。王某看到之后呢，就产生了恶搞心理，通过修图软件把朋友的核酸检测结果篡改成了阳性，并把图片发到了微信聊天群里，被多人转载传播，造成不良影响。民警对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的王某处以行政拘留。来自新华网的消息，记者从京津冀3地人大常委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3地人大常委会会议分别表决通过了授权政府为保障冬奥会筹办工作规定临时性行政措施的决定，并提出在冬奥会筹备举办期间以及延后期限内，可在环境保护、公共安全、公共卫生、道路交通等方面规定临时性行政措施并组织实施。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青表示，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正处在冬春季节，又恰逢新春佳节，正是空气重污染天气频发的时候。同时，新冠疫情还远没有结束，各国各地区参赛人员入境在疫情防控、公共安全等方面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对赛会举办地的服务保障工作提出了更大挑战。此次三地协同行动，运用立法的方式，为向世界奉献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提供了法治保障。好，继续关注警法资讯。网络上卖惨屡屡得手，那么透支的是社会信用。来自工人日报的消息，编造离奇的剧情卖惨来骗取观众，吸引流量，最终实现带货，获得不正当利益的目的。网上有一位所谓水泥妹，丈夫患了肝癌，花光所有积蓄，她还不离不弃，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一包又一包水泥。网友们感动之余纷纷的不吝打赏，但是网友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剧情是精心设计的。还有曹某，他打的所谓悲情牌，自称生意失败十分痛苦，在医院做手术，有一个鼻子里插满管子的励志视频，很让人感动。在博取同情之后，曹某就实施诈骗，先后有新疆、重庆等多地女性上当受骗。当下这种卖惨的骗局，从编剧到演员培训，已经形成了一条黑色的产业链。三月份，抖音安全中心处理了相关违规直播间446个，封禁了违规账号33个。律师表示，相关平台及相关部门应当从源头上加强监督与管理。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近些年来呢，平衡车、滑板车等等儿童车越来越流行了，涉及到骑童车发生的侵害类的案件也是频频发生。近日，北京房山法院召开了涉儿童骑童车发生侵害类案件的典型案例通报会。会上通报说，几年来该院共审理了儿童骑童车发生的侵害类的纠纷案件是43件，那其中涉案童车是滑板车的占比超过了50%，滑板车已经成为了道路交通安全的一大杀手。好，下面我们连线北京房山法院的刘丽霞法官。你好，刘法官。 哎，主持人好。 嗯，我们先来共同关注几起典型案例啊。有一位4岁的女童，她骑滑板车被撞身亡了，肇事司机要承担主要责任，请刘法官把这个案情介绍一下。 嗯，好的。2018年5月的时候，刘某驾车下班返回小区时，正值4岁的杨某随奶奶一起外出购物返回小区。刘某驾车从机动车入口进入小区门口时，恰逢4岁的杨某骑儿童滑板车从非机动车道由东向西驶来，滑板车与轿车左前部相撞，造成杨某死亡，二车损坏。刘某驾车进入小区门口到此次事故发生前，没有观察到杨某，也没有采取制动措施。在小区门口外的入口处悬挂有明显的限速每小时5公里的标志，杨某父母诉至法院，要求刘某承担赔偿责任。 嗯， 事发时呢，刘某与车内人员正在争吵，没能专注驾驶，疏于观察，没能及时发现驾驶儿童滑板车的杨某是此次事故发生的一个原因。 嗯， 杨某呢，作为年仅4岁的幼儿，奶奶作为看护人，负有管理保护的职责，但却没能看管照顾好，没能带孙子一同通过小区内的道路，是此次事故发生的又一个原因。综上呢，法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行为过错程度及与本次交通事故的因果关系，司机刘某应对本次事故承担70%的赔偿责任。主持人，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起典型案例，一个5岁的男童，他骑滑板车将行人撞伤了，那监护人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把这个案例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嗯，2019年8月的时候，5岁的男童田某在母亲监护下骑滑板车时，不慎将前方正在行走的李某撞倒，造成李某桡骨骨折，9级伤残。李某受伤后前往医院就医治疗，共产生了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20余万元。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有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 田某年仅5岁，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赔偿责任应该由其监护人承担。最终法院判决田某及其监护人向李某赔偿各项损失20余万元。 还有一个案件，就是骑儿童车和广场舞的跳舞的人相撞了，这个谁来担责呢？请法官再把这个案例介绍一下。 2020年的时候呢，姚某在公园内跳广场舞，他正在跳舞的时候呢，有一个骑滑板车的小孩在那个广场舞的人群里穿梭。然后呢，当时他就被这个小孩撞倒了，撞倒后摔伤，送往医院被诊断为股骨颈骨折，构成了失纪伤残。事发当天呢，那个小孩李某是爷爷陪着来的，但事发的时候，爷爷正站在距离孩子较远的地方与他人正在聊天。法院认为呢，在广场内有人群在跳舞的情况下，看护人应当意识到骑行速度较快的滑板车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应当对李小某骑行滑板车时呢严加看护。但视频中没有看到看护人跟随引导和约束，而是在距离较远处与他人交谈。监护人对李小某没有尽到监护义务，对姚某的受伤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而姚某在跳舞的时候呢，应当观察到后方存在多名儿童骑行滑板车和自行车的情况，跳舞的周围呢存在安全隐患，并且跳舞过程中呢执行腿后撤的动作可能会与他人发生肢体碰撞。这种情况下呢，姚某应该尽到足够的安全义务，所以姚某本身也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那最终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法院判决，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事发公园呢是一个公共场所，每个人都有权利从事体育娱乐活动，但从事活动呢时呢应该有一定的边界，并且不能妨碍他人。未成年人在公共场所玩耍时呢应由监护人陪同，在公共场所骑童车游玩时，孩子的爷爷站在较远的地方与他人交谈，监护不力应该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同时呢，姚某也存在一定的过错。事发时呢，姚某正在跳舞，他在执行那个跳舞的后撤动作，没有扭头观察后方的情形，没有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所以他自身呢应该自负一定的责任比例。综上呢，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酌情确定这个小孩和他的监护人承担了70%的赔偿责任。 就这个事儿看来，孩子和他的家人要承担一个大比例的赔偿责任，是这样。那么通过法院这些年办理了40多起涉及到童车的这个侵权类的案件，我们总结他的这些案件有哪些特点呢？ 这个案件呢，这些案件主要呈现出5集中5突出的特点。第一个就是案由类型集中，侵权责任纠纷呢涉诉比例突出。上诉数43起案件中，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最为常见，占比70%，多为受侵害的儿童起诉肇事司机及肇事机动车的承保保险公司，要求承担因侵权行为产生的民事赔偿责任。另外呢，还有10起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件，4起交通肇事罪的刑事案件，还有1起是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在上述案件中呢，因多为小人撞大车，儿童的伤亡比例较大，重伤以上的侵害占比超过40%，构成伤残的呢占比60%以上。受侵害儿童要求赔偿的侵权类目集中为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起诉的金额较高，标的额在20万元以上的占60%。第二呢，就是肇事方的过失侵权特征集中，大型车辆的盲区问题突出。该类儿童受侵害的案件中呢，肇事方均不存在主观故意，基本上就是儿童突然窜出导致车辆司机刹车不及，或者因盲区问题引发的过失侵权案件。上述纠纷中呢，有一半以上的案件肇事方在辩称中提到了盲区的问题。中央电视台在一起社会报道中显示，大型车辆的前后左右均存在较大范围的盲区，货车后方的盲区距离呢甚至超过了货车的车身。在我院2017年审理的一起儿童骑滑板车被撞身亡的案件中呢，侵权车辆为大货车，儿童在骑行滑板车至大货车附近时突然蹲下身子骑行，肇事司机称根本都没有从后视镜中发现小孩。第三呢，就是所骑童车的类型集中，滑板车的涉案比例突出。在43起案件中，23起涉案的童车为滑板车，占比超50%。滑板车呢已经成为了道路交通安全的一大杀手。 在我院2020年审理的一起交通肇事罪刑事案件中，绿地区域的5岁儿童突然骑滑板车向机动车道驶来，肇事司机刹车不及，导致儿童被撞身亡。在我院审理的一起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件中，3岁儿童骑滑板车快速行驶，将一7旬的老人撞倒在地，致其十级伤残，最终被判赔20余万元。滑板车的高风险性与其高销售量密切相关。据知名的滑板车品牌电商平台销售记录显示，2020年其销量达到了36万余件，是其10年前销量的6倍。此外呢，部分滑板车质量堪忧，23起涉儿童滑板车发生侵害的案件中呢，10起案件的儿童家长反映滑板车的质量有问题，设计存在缺陷。第四呢，就是事发地集中，小区物业管理慵懒散问题突出。在43起案件中，发生在小区内及周边的案件占比近70%。我院2019年审理的一起发生在小区入口处儿童骑车被撞身亡的案件中，受侵害方与肇事司机均提到了门口保安、引导疏散与危险预警职能缺失、小区道路未设置人车分流等物业管理失职问题。另一起发生在小区内的儿童骑车被撞案件中，肇事司机即为事发小区的物业公司人员，受侵害方一肇事司机更为熟悉路况，注意义务更高，要求法院判令承担较大的赔偿责任，并以物业公司人员管理不到位、扩加停车位、盲目侵占绿地面积、小区内乱停乱障不管理为由，要求物业公司与肇事司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第五个方面呢，就是这类案件侵的责任划分类型集中，老年看护人看护不力问题突出。在43起案件中，在划分责任部分几乎均为分责，其中以主次分责最为常见，占比近90%。监护人呈现的麻痹疏忽问题较为突出，原因多为就看了下手机，以为不会有车过来等。上述案件中呢，超80%案件事发时为老年人看护儿童。事发原因多为跑太快了，我实在追不上，我就和旁边人说了会话的功夫等。老年人呢，看护儿童呈现出体力不支、对陌生环境认知不够、隔代看护呢溺爱有余、管教不足等问题。上述呢涉老年看护人的案件中，近60%呢为外地域随迁带娃的祖辈老人，异地域的老年看护人呢，地理障碍、语言困扰又更成为了此类案件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主持人， 那么针对法院办理的这些年的而涉及到骑童车发生的侵权类案件特点和问题，法院和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第一个呢，就是要国家引导个人审慎双重失策治理盲区问题。在管理层面呢，我院建议在机动车驾驶证申领考试中呢，理论和实操环节针对车辆盲区问题设专章的讲解和演练，以提高驾驶人的敏锐观察意识，最大程度的减少因盲区问题引发的事故。新闻媒体单位呢，对车辆的盲区问题要加强宣传报道，对因盲区问题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尤其是受侵害方为儿童的案件呢，要多加宣传，警钟长鸣，提高车辆驾驶人和儿童监护人的警醒意识。个人层面呢，驾驶员应增强驾车安全意识，提高驾驶技能，尽量的避免因疏忽大意引发的交通事故。二是呢，增加安全性能设置，让滑板车安心上路。针对滑板车车身轻盈、面积较小、行驶速度较快、涉事案件频发的特点，我院建议质检部门要提高滑板车等童车的安全标准，设置限速设计，看护人手持式一键刹车遥控设备等措施，从设计质检环节增加滑板车的安全性。此外呢，对监护人而言，要提高儿童使用滑板车时的注意义务，自觉遵守滑板车的游玩区域，在人车流量大的区域呢，限制规制和引导儿童骑滑板车的使用速度，从源头上预防危险行为的发生。三是呢，增加服务设施配给，外围保障儿童健康成长。建议小区物业服务机构增加绿地面积，划定儿童骑车专门游玩区域，设置人车分流，让儿童与机动车各行其道，减少侵害发生的几率。增加安保巡逻力量，保障车辆人流行走规范，规制乱停乱占现象，保障儿童的游玩区域，增加对童车上路风险的提示告知和案例宣传，警醒监护人、看护人以及驾驶人的注意义务。